打官司告状，要索赔。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收听，接茬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，您内。 喧闹的大街，告诉我这段感情今夜将会是终点，傻傻地看着你眼角不流一滴泪，说好了要坚强不流泪，我以为我可以让爱变得很甜美，才发现爱情竟是一场残酷的考验，太愚昧太依恋才放你去自由飞，一瞬间爱决堤在纪念，知道爱过后会心碎，我相信爱情没有永远，知道